了， 不是 夸张。 Hello， 拜拜，系咪？ 拜拜， 拜拜， 欢迎收听 What's Up Channel， 做咩啫？系啦，大家咧， 终于熬到呢一百集啦！ 你系边个啊？ 我系啦，一百集都要讲一次啦。我系 Y 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系啦，唔知大家听到嚟一百集，仲分唔分到我哋把声咧？ 唔系嘛？ 唔知噶， 又你 系啊？好像仲系零零碎碎咧，每一次间唔中都有一啲人话， 其实我放弃噶啦，即系如果咁耐，可能你有听都分唔到，都唔知讲咩好啦。唯有多谢你仲有听咯，即系咪你都算啦？咁你觉得内容 OK， 你分唔到边个把边个都算啊？ 咪仲有赚喺度讲嘢咯。 难道我哋要做到十八楼 C 座咁你先见到？ 十八楼 C 座做咗几多集啊？ 好多年， 好多 年。 系唔知几多少， 好多噶，系啊，即系如果叫做真情咁样，系咪？即系 第一千集啊， 系啦， 真情咪一千集啊？ 唔止噶， 唔止咩？咪一 千 几 啊，好多噶，我回家打破佢噶啦。 哦，咁啊系，我回家应该几万啊，系嘛？ 佢咁多个系列， 唔知就 咁。我希望我哋好做 我 回家。 我都唔 focus 啦，认唔到就算啦吓。你仲听紧嘅，多谢你 嘅。不过如果你真系分唔到，自己再听多次啊。如果系。系啦，终于嚟到我哋人才鼎鼎嘅第一百集，因为 人才鼎鼎三个人 啫， 宣传咗好耐嘅第一百 集， 我 麦罗 紧鼓吹咗好耐嘅一百集，一百集 收集你哋嘅问题。 我哋好似喺七十几集开始出现嘅，系 我记得嗰阵时系七十几嘅， 我唔系好记得啦。 系啊，因为我有几刻意咁样谂，即系啊，究竟第一百集系几耐咧？嗰阵时候都预计差唔多嘅， 差唔多啦。 有一个人上年嘅时候就话：，你哋咁耐成日都停播，几时先到一百集？下年先 咯， 跟住真系下 年咯，傻傻地啊！咩一日做一集咩？ 应该今日应该今次系认得我啦，因为我喺度擤鼻。 系，我系你自己过滤啦。 呢系我嚟 ，OK？ 系啦，佢过敏，所以自己过滤啦。 唔好意思。 咁第一百集啦， 有啲咩咁兴高采烈嘅事 呢？系我哋居然熬到做到一百集出嚟。 其实当初都冇谂过做一百集喎，因为咧嗰时做咧第十集，应该都哇，其实你不停咁样谂一啲。 新的 topic 啦，系啊，系咪啊？你嗰阵时系咪咁谂啊？ 我谂我去到， 即系你会谂，哎呀死啦！好似咁多集，之后点咧咁？ 如果谂 topic 开始啲枯干咁，系咪冇咁快嘅？咁去到七十八十几嗰阵时咯， 咁即系上年嘅事。 系啊，有啲哇，自己讲咩好咧？ 讲过啦， 咁样嘅有啲， 同埋有时惊自己重复讲咗啲人，有啲人咧唔可以听重复嘅就。我听过你讲啦， 系啦， 系啊，我好怕咁样嘅， 有啲人会。 你上次咪讲过咯，我就费事咁样咯，有时会惊。 哇，咁但系一百集真系唔记得咗之前第一集啊，或者可能有阵时讲过零零碎碎。 你成日都唔记得我第一节目讲过咩噶啦？ 每一次都系新嘅。 佢记得 topic 都算系咁，内容都唔记得。因为 Y Y 咧，我哋出街前咧播，即系摆上架之前咧，我同杨怡都一定会听一次嘅，起码都。咁但系我系冇听过 的，我被逼都一定要听一次，我负责系修剪嘅。 系啊，我会一定要全部听一次嘅。 咁咪好咯，新鲜啲咯。 但系其实有阵时咧，我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唔系跟住我哋，譬如今日当我啲一百集上架咁啦，可能但系佢听紧系九十几嘅啫，佢未跟到个进度咧， 即系唔系贴嘅。 系啦，佢突然之后讲翻，哎呀，你嗰度咧之后系咪咁啊？边度啊？我讲啲咩？ 唔系，我都唔 系 好记， 即系问翻我就 系啊，系 咁咯。 唔系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即系我唔知讲咩，即系可能咧，我喺节目度有讲过去 一啲事情， 去旅行，唔知去北京啦。但其实呢啲事我好少同朋友讲，因为你 好耐， 你唔会特登讲翻。其实我嗰阵时点点咩，跟住突然间有个朋友，我知你喺北京咩咩，佢话吓，点解你会知去北京？ 跟住 好细个去 咁啱，我都识嗰个朋友，我就话，唉，你喺节目度讲过 啊嘛，系喎，然后佢有听咧，跟住话翻出嚟。我知道你去过咩咩咩嘛，跟住我啲惊，嗰、那个心突然间觉得，点解你会知道我啲冇讲过嘅事？因为我冇特登讲俾朋友 听。系咪好透明啊？ 突然 间 觉得死咯，点解你会知嘅？ 好赤裸。 笑完啦，佢喺节目 听 嗰个旅行嗰度讲过去北京咯。 系嗰、那个朋友仲系，佢通常系揸车听嘅，有时佢阿妈都听埋添。 多谢多谢。 佢咪去开啲嘢有啲声啫，佢话有阵时听歌好闷就开下 podcast 咁咯。 有阵时系嘅，的确。 即系佢哋有阵时觉得， 我多数系我唔知而家听紧嘅人系咪啦，我系做嘢喺 office 做嘢嘅时候，好似好闷啊，又唔想听歌眼瞓嗰阵时。 就听一啲 broadcast 咁咯， 系 听 即系有啲人讲嘢， 系有啲人讲，系当然有啲人直接听翻电台啦， 系系，即系以前咁啦， 系直接播啦。但我就啊、都系听下啲旧嘢。 系我一个朋友，佢就系做老师嘅，佢话佢咧中意咧听住我哋嚟改补嘅。咁我 系系，佢都有一直咁样 follow 我哋嘅。 系啊。仲买咗好多做乜啫嘅废蠢，真系多谢佢，因为冇人买。 唔系我，我都有个朋友咧，佢都系即系识我哋，但系都有听我哋呢个 podcast 啦。咁佢去咗澳洲啦，跟住有一次咧，佢就影俾我睇咧，佢就话佢喺电视嗰度收听啦，即系影俾我睇、哦、电视好大个电视就播咁，同埋佢住一间屋噶嘛。跟住佢话我而家听紧你哋啊， 好震撼系咪？ 跟住我话你开到咁大声， 我哋都笑得好卵大声， 好尴尬噶咁讲。即系我吓你咁样听好尴尬，好似全部人都听到咁。 我估问问你哋吓喺做咩嘅时候会听 做 咩啫啦？唔知啦， 做咩嘅时候做咩啫？ 有一次咪诶冲凉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嗰个咩啊？ 想讲 嗰个咩？ 我啲洗头水。 杨怡自己讲翻，我唔记得啦。 杨怡粉丝系咪？ 冇错，杨怡自己讲翻。 同埋好多人 食咗啲洗头水。 好多人就瞓觉听啊嘛，唔知而家各位瞓着嘅朋友听第几集咧？ 我见到佢有。留言 系咪？ 咁其 实 你 调 翻转谂都几好，佢瞓觉时要听我哋，咁人哋瞓觉噶嘛，咁就佢一定要听我哋啦。 因为佢开啲声音啊嘛。 好，我哋啊大数据下总结下一百集，杨怡大数据 系 high TV research 系有一集我哋解释过咩系 high TV research， 系唔记得咗边集啦。 咁大家咧最受欢迎嘅其中一集咧就系、是。都系冇变过嘅，由上一次都讲过嘅，就系、是、心理病病病。 哦，呢、這个反而系飙升嘅。 系、 哦、 啊，我谂可能呢个城市入边太多人都会有一啲问题啦。 我哋系咪讲嗰啲 新 嘅 啫？呢集其实都 好新噶，第八十五集啊。 我哋讲紧咩啊？嗰集 嗰集系讲下，譬如有啲强迫症啊、 哦、 拖延症啊咁、哦、样嘅， 系 啦。 系系，我哋有描述一啲人咧，有一啲都市病系咪呢啲叫做？ 系啦。咁然后咧，第二排名第二嘅咧就系识啊识啊识啊识识识啊， 哦， 呢个都好近嘅， 都系八十一集嘅， 系咯， 嗰期 即系十集内。 我话俾你听，头三名都系八十几集， 哦，反而是后啲嘅， 系、 哦、 啊，咁第八十九集竟然系谂翻2022啊， 哦，即系回顾啊， 竟然冇谂过会系咁噶，通常都系唔受欢迎噶， 即系鸡肋嚟噶嘛， 系啊，即系 嗰啲咩新年啊、圣诞全部都系最低噶嘛， 好啦，跟住第 唔系咁一来，我觉得嗰啲集数人系上嘅时候，大家都放假， 哦， 即系可能去咗街，唔系平时嗰个做嘢就好啦，翻去听下第新一集啦咁咯。 系啦，而第四名咧就系第 EP 九十嘅。唔系 ，sorry，E P 八十嘅泛气攻心睇后感、 哦，哦，可能因为 其实泛气攻心，我哋上咗呢个影评，可能啲人 search 到个图都得意睇咧，多咗人 follow 噶， 都可能 系， 系 嗰一期多咗， 因为啲 hashtag 可能啲人 search 嘅时候见到 咪 咁样， 系啦，咩嚟画到咁嘅呢张图咁 咯，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系嗰个 M V 脆脆脆啦，呢、這个好新嘅其实，佢冲上咗第五噶， 呢、哦、个几好笑，我记得我哋讲梅艳芳嗰首歌， 成龙 shit， 唔知有冇人睇咗之后。真系走去揿你， 多谢阿牛嘅阿演唱， 跟住咧， 多谢妹姐拍住呢个 MV， 跟住之后系第 EP 九十五嘅凶杀案案案啊， 哦、 其实凶杀案咧真系好受欢迎嘅，所以我哋永远都排名最前嗰啲，通常都唔系我哋呢啲搞笑嘅，通常都系、 哦、有少少要 奇案啊，系啦， 讨论一啲嘢 up 下， 系啦，通常都系关于呢啲嘢嘅， 但 系 因 为 呢排嗰套诶唔系嗰套添，呢件案开始审啦，即系审啊审审少少咁啦吓，唔知之后 唔知会点， 唔知我哋几多集嘅时候佢总结咧，即系佢结案咧会。 我哋结案啊，讲 再 讲 一次啊， 系系啊，我哋冇 topic 啦嘛，再讲啦。 系， 跟住之后咧，都系排名都系算系好。 而家第几啊？讲到排第几啊？ 而家系排第六噶啦。 OK， 系、啊、 都仲系啲九啊几、百几。 系八十二啊！做咩啫？啲梦 哦， 系啦、啊啊， 其实呢个好鸠噶，我觉得。 我唔记得讲过咩， 但可能每个人都会发梦咧， 系咪嗰发埋啲几古怪梦咯？ 佢咪话喺我哋 studio 瞓觉嘅时候都有发到一个梦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跟住之后第七位咧就系做咩即系咧嘅社交媒体啊，好新嘅呢集都系。第九十六啊！ 我讲即系 Facebook 啲人咧，我哋好少啊。以前 po 咩啊，去咗 IG 啊嗰啲。 跟住之后，譬如我哋咧就叫啲人咧睇翻自己。当年今日 有 几 有讲嗰啲好搞笑啊！ 做咩？ 系啦，冇错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系、 鞋鞋声啊， 着鞋 哦， 系啦，关于买鞋啊， 系。 其 实 咧， 我 觉得可能咧，嗱，呢啲全部咧，呢个头六个咧，都系比较八十几、九十几集，即系好厚嘅。 第八啦，都已经第八位 了。我谂可能因为咧，好多人而家开始听咧，倒转听嘅。 来吧，倒转地球， 系啦， 系啦， 咁可能佢由后开始就 有好多人都，我终于追翻晒之前嘅集数啊嘛。 系啊，佢仲话 loop 咗两个月，终于追到追晒啦嘛，跟住而家要开始等啊嘛。 其 实 我好多谢佢哋咁有耐性，即系有 听一百集， 听翻上前嘅，因为有啲可能为我听完呢集。咁就听咯，即系唔会走去由头再听噶嘛。 有啲人 唔会 净系睇一个 topic， 系啊，有啲人就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即系听嘅一啲 习惯 啦、 喜好啦。 有啲人就中意由头听，有啲人中意即系好你话斋，其实佢见到个 topic， 觉得好似、咦，听下咩嚟咯咁咯。 系啦，所以有阵时我哋咧，有啲人咧系即系拣嚟听咧，我哋尽量即系想你喺嗰个 IG 嘅 post 睇、到你系。知道讲咩，可能佢会尽量会切入去咧，咁 吸引咯， 系啦。 其实我自己都冇勇气由第一集听翻， 我都系， 因为第一集我后屘又听翻一次嘅时候，哇，我哋好嘈啊， 唔 系而家 好紧要啊，成日都话， 唔系而家 我哋而家都好嘈，但系咁嘅，因为我 当时好混乱，我觉得有啲 又唔系嘅，我从来都唔会觉得之前有咩唔好，因为冇之前，我哋而家就唔会讲得好咗咁多， 系，但 系 我听翻就。 反而我是很讨厌当时的气场味是很理想，因为当时的麦不是买回来、是我们借的。 是我们西拼东凑的。 是啦是啦，那后来开始、找到一个模式去录的时候，哦，声音好了很多啊，就算我们搭声都不会觉得很难受啊。 是因为开始有些很。 因为大家唔知点做嘛，只系好似慢慢咁喎，你试下讲，佢就不如我哋咁样样，跟住又话，诶唔好讲，唔好一齐讲嘢。咪通常呢个咧， 单仗未举牌，我讲， 系揿灯，揿灯，揿灯，我讲，揿灯， 揿灯 B， 诶，我要讲嘢啦，而家。 同埋即系个模式，可能你开头唔知点好。 系啊， 同埋你平时倾偈同你真系要做节目，其实真 系 好大分别。 以前我哋成日觉得系咪要即系写低定系点，即系好似。而家好似好啲嘅，即大概知道点样嘅、那个浪，即系唔会话好似咁讲唔讲，讲呢度先定系点样样。 唔系都有嘅，我哋都会讲，想讲咩先咧，讲咁。 系，但系唔系嗰种好似要，唉，点样好咧？咁好似唔知点去安排。 真 系系，跟住之后咧，第九同第十位咧就系黑人问好价值观。 哦， 系啦，同埋农历七月啊。歪歪，你有一个你比较中意嘅，唔系两个题材， 你 都入咗榜。 主打 topic， 首先有呢个凶案同埋呢个灵异嘢，都系入围嘅。 好似 系 咪？有冇人对于呢两个 topic 嗰啲 comment 有， 同埋有个人讲，好似话都几中意听嗰啲啊。 系啊，佢有一个人问你几时开翻一个 topic 系讲呢啲， 再讲咯。 通常咪再讲咯，就零零碎碎。如果 可能好快 有 凶案咧，系咪先 touch wood？ 我唔知。 好啦，咁就睇一睇其他嘢啦。 头先你嗰、那个数据系嚟自呢个 Spotify 嘅，咁而家我咧就睇一睇呢个苹果 Apple Podcast 嘅嘢啦，系啦， 耐唔少都上下排行榜嘅。 系啦，咁Apple Podcast 咧，其实咧就有 2.9K 嘅人系追踪咗我哋嘅 podcast 噶，咁系 多 过我哋 IG 嘅。会 咁嘅咧？ 系咯。 咁 I G 而家终于系超过咗1000人啦！ 我哋嘅大 系几时？好似系啱啱唔知 上个礼拜啦，系啦。 我哋终于呢个 I G 就 而第1000位嗰、那个follower 咧系有同我哋讲到，我系第1000位啊，咁嘅。 O、okay, K， 多谢佢啊。 系啊，但系后来佢变咗999嘅。 点解咧？ 因为有人 unfollow， 跟住之后又 follow， 系啦，所以咧其实 可能佢 弹出弹入， 揿错掣，我都试过有阵时咁嘅。 唔系 ，YY 冇资格嗰人嘅，佢成日都唔 follow 嘅。 系佢介绍俾人睇，但系唔 follow。 我严选， 佢唔 subscribe。 严选 系啦，咁而咧佢嗱，以我所睇啦，咁 Apple Podcast 咧嗱，而家有少少闷啊，系因为有啲数据嘅嘢啦，就系我哋咧见到好多绿色咧系代表 报紧而家， 代表咧系全部都系 up 嘅，即系譬如咧系加譬如。听众嗰个数目咧系加 59% 嘅，即系比起以前，即系其实多咗好多人收听嘅。所以点解我哋排行榜全部都系一啲即系最近嗰啲节目系即系最受欢迎 的。我反而想知咧，如果大家，我想知道咧，你哋如果有兴趣留言咧，我想知道大家系点样会想听，即系揿到嚟我哋呢度咯。 即点样去开始收听嘅？ 即系你想人哋留言话俾你听，喂，你几时开始收听呢个节目？系点样收听嘅？由边度见到嘅？ 我有人同你讲呢有个咁嘅节目，你想听 ？OK， 定系还是你乱揿入去？有 一个街市， 有人同你讲有一个 podcast 叫做乜啫？你当堂吓咗跳， 阿个肥婆翻下手咪听。 我想知道系你点样点样去接触嘅，即系啦。譬如我你唔系嘅，系有个嗰啲咩你可能会喜欢嗰啲咧， 推荐你， 定系你听惯某一啲平台，然之后佢弹出嚟咧，我都想知下。 跟住咧有一个听众好得意嘅，佢话诶一翻去就开咗乜啫嚟听啦，隔篱个同事都系同我一样，都系开住做乜啫嚟。 忍笑嘛， 我都听过有啲系 成 间 公司都听紧做乜啫。 這個、呢个咧，佢一讲到呢度嘅时候，我都尴尬， 好尴尬。 你成间公司开嚟听， 嗱、你成间公司听唔紧。你唔好净系开一个喇叭听，你每个人自己独立听，咁啊增加嗰个收听， 同埋咧用耳塞听，好惊。 大家各自一齐听，唔使 有阵 时 我哋讲嘅话题，我自己都觉得，如果你开咗 speaker 嚟听，有啲尴尬，我觉得好似 你嗰啲故事啊嘛，系咪？ 唔系，每个人嘅故事都有啲尴尬嘅位嘅。但系我哋嘅宗旨就系讲一啲轻松嘅嘢嘛， 笑下咯。 系啦，因为以前疫情嗰三年真系好抑压啦，大家系咪？咁本身嘅目的就 系 开开心心。 系， 咁所以鸠系笑下你都好啊，系咪？ 系，冇错冇错。好，跟住咧， 跟 Apple 嗰个排行榜系咪都一样？其实， 一样嘅，其实都系。 是，我想问咧，喺排行榜我嚟睇咧，最排行得最高嘅旧集数系咩嚟嘅咧？ 佢想睇旧集数， 即系比较低嘅，即系譬如头先讲八十几啊，咁最排行最高嘅旧集数系咩咧？ 廿几嗰啲，我想知 道，即系前五十啊。都好啊， 一路碌翻落去啊， 一路碌翻落去咧， 要去到好厚先有十几， 系啊，好厚啊。 我哋以前 有第一集有去到中间有2933次收听。 我想知道最低嗰集系咩？而家 又嚟啦，系嘛？掉而家啫， 唔系啊， 最低嗰集系当然系而家嘅99集啦， 啱啱嘅， 咁系唔可以。 跟住同埋有一个牛年行大运咯，都话 新年嗰 新年嗰啲我哋都明嘅，我哋都系摄下时间啫。然后就系 掉而家啫。 冇错， 都仲系佢。 但系有人好中意呢个节目喎、 啊，呢一集。不过听众话有人留言，即系可能佢听翻嘅都系，因为最近嘅啫，都系话中意。 有两个听众都话中意嘅， 我都感恩感恩。 我 觉 得掉 而 拣好似好短嘅啫， 十分钟嘅啫， 咁十。 其实我都谂紧嚟紧再整多个。 唔系啊，嗰个人 问你死未？ 嗰个人就系叫我哋快啲举行第二届啊嘛。 所以我咪觉得好想整咯，佢咁 好狠嘅、啊、我哋。 系啦，我哋可能整多个啦。 咁希望大家多啲听翻啲旧集数啦，旧集数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嘅。 系啊，阿牛有冇旧集数你想推荐人哋听嘅？ 推荐人哋 即系旧啲啊！嗱，咁头先你都话五十前嘅吓， 系啊，冇啲五十前嘅， 你觉得 十几嘅？ 系啊，因为有啲人系而家先听，可能佢唔知道。 冇好难噶、哦，譬如有啲人就话好中意想电影系列听嘅， 系 有啲人就话好闷啊，嗰啲想听啲无聊鸠而家鸠嘢嘅。好难 的，有一啲咧就好中意听我哋讲啲细个嗰啲童年回忆嘅。 有啲人好中意听嘢食，我知 系啊系啊，嘢食的确好受欢迎啊，冲到佢咁前。 系啊， 我想讲而家嘅脑海中咧有一个都几好笑，应该系最近我睇翻嗰张书，即系嗰啲图啦，就觉得。都是我哋咩？咪做服务业嗰个 啊？哦，饮食业、那個、 最近有一个人转发咗嘅， 系 饮食业嗰、 那个，即系咖喱唔辣嗰张图。 要辣 我都觉得谂起到啊，嗰、那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听翻。 有一集我觉得挺好笑嘅，俾人打咯， 俾人打， 哦系啊， 即系俾屋企人打， 系啊， 系系、 啊、 有个人都讲过嘅。 嗰啲即系嗰啲打，可能细个都会总有俾人打噶嘛。 唔系、啊，我都好想，譬如如果听众大家有边一集旧集数你最中意咧，不如你都推介翻俾其他人啦，话俾我听， 或者你话俾我听、 啊、 你最中意旧嘅边集。 嗱，起码咧，我想知道系五十之前嗰啲集数，边个即系对于五十集之前嘅集数系一个即系比较深刻嘅印象或者比较喜爱咧，可唔可以讲出嚟留言？我想看看是哪集。 我有个 friend 说他听了我们那集数的渣男呢。 哦。 他才 曾经是 知啊。 榜冠来的。 多谢王力宏啊，是不是他不渣我们哪一集。 很久之前是榜冠。 不是的，曾经呢其实呢我们认为这旧集数不是很低的，即是现在千几的。但曾经他其实是头来的。 是当时。 因为我们当时可能最多是。 一开始。 是一开始的时候很少的。你去到千几已经很厉害了。但现在因为我们最多收听率那集是6000几嘛。 咁所以你就会个反差好大啊！ 六千几就系心理病病病， 冇错，六千四百九十五次， 好 啦，净系 Spotify 啫。 诶，镜点？ 我知啦，服务业系十五集啊，好印象，记得我哋讲嗰啲咧，好笑啊！ 重点推介系咪？ 系啦 歪歪嘅重点。 我希望大家听下，同埋呢个其实有一集咧，都系我哋啱啱做嘅时候，觉得好多人回应嘅，就系阿牛嗰个苹果糖嗰集噶， 系啊， 因为后面好多人都会留言，间唔中都会留一次，哇！ 嗰集 咪有咯咁样噶，嗰个系一啲有啲食物系曾经喜欢食物嘅好细， 曾 经 喜 欢 食的好细啊！ 睇住读到嚟 第廿六集，曾经喜欢食的好细、 啊，因为嗰集咧出咗之后咧，我觉得 热切咗， 觉得啊好多人有一个回响， 因 为 我 讲 一啲以前，我都食过啊，我都想食翻。 系啦，而苹果糖咧嗰阵时咧间唔中都有人会话翻俾阿牛听喺边度有买，但系个个都系认错嘅。 都话系天奴咯， 系彩丝糖绿色啊！ 你知唔知连我朋友呢个糖都卖， 咪有咯咁样样嘅系啊！有一个人曾经话唔知边度有啦，我觉得系彩丝糖嚟。 唉， 系天奴， 究竟我 但系咪真系冇啊？都真系冇啊！嗬， 冇， 最后尾都系废。 佢都系俾啲其他嘅糖阿牛咯，推介翻。 都系嗰只彩丝糖， 我见到嗰只牛糖啊，跟住俾牛睇，都唔系嗰只糖。 而家我都回复过好多次， 又或者有啲人 send 图嚟，系嗰只糖，只系佢话听，我都中意食。 系， 多谢你， 空欢喜一场， 多谢你意见咁咯， 梦一场，大英 好旧， 好啦， 暴露年龄系你。 咁同埋我哋都要继续唔记得讲翻啦，都系继续大家咧。如果你听呢个节目而有觉得，即系中意听咧，记住 at 加我哋 IG 啦 ，at 加我哋 IG 啦 ，follow 我哋 IG， 系 for sorry 系 at， 而系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系 虽然 YouTube channel 好少更新，初九年， 但系咧嗰度 keep 住咧，其实系有节目嘅，有阿牛嘅个人节目喺嗰度嘅，咁大家留意下啦。 系啦，迟啲可能 仲有好多人问系咪烂咗未嘅拍摄 啊，其实已经录咗噶啦，不过我哋就仲未有时间， 因为呢排要打机， 呢排萨尔达嘅盛行。好啦，咁咧，但我哋会应该会想呢、這个 点啊？ 帕斯系延续嘅，就唔系烂尾，只系 佢打爆呢 个 机先， 慢慢嚟，慢慢出，系啦，长做长有。 好啦，咁我哋下一下 part 翻嚟讲翻 重点啊！ 大家都 一百集 咁 耐 嘅 广告 嘅问题，究竟大家想问我哋啲咩？好。 好啦，翻翻嚟啦， 喺我哋嘅重头戏，呼吁咗大家咁多集嘅一百集， 系啦， 一百条问题大雾集，我发现咧问题系唔止一百条嘅， 应该唔止嘅， 唔止嘅，因为大家咧成日 set 一段字嚟，入边有几条， 哦， 即系我会 list 翻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咁啦，我用人嚟分啦，即系譬如呢一个 I G 嘅人问咗几条，我咪成个 crop 出嚟咯，都颇多嘅，我呢度 A4 纸都有四页啦。 系啊，但系啲字可能16咁大。 唔系嘅 ，OK 嘅，OK 嘅，晒首先， 其实都多谢大家嘅， 真系问嘅。 我哋谂住都系谂住啊，不如有冇人想问嘢，咪答下咯。 系啦，真系有人 同啲人好中意 Q&A 噶嘛，即系做到唔知第一万个。 你唔 Q 我哋，我点 A 翻你哋咧？跟住个 slogan 系咁。 系啦，咁终于嚟到呢一集啦。 好， 而家我就 最多人问咧。好多 keep 住啲人问，长期人问， 大概有一万人问。 但我哋系谂住唔答嘅， 冇乜特别咯，应该话 系咯。就系、是、问我哋系点识嘅咯。 系啦，有大概有一万个人问过啦。 系啦，总之我哋唔系交友 app 识噶啦。 系啦，我哋唔系 Tinder 识啦。 我呢个其实唔系重点嚟 嘅。系啦，我哋嗱呢个我哋系唔会答嘅。 系啦， 系啦， 神秘。 可以话听唔会答，你自己慢慢谂究竟系 冇乜特别嘅。其实同你讲都系。 系啦，好啦，咁除咗呢条之外咧，开始啦，我都几多下，都尽量想每个都 你 拣 一 个 而家觉得最特别嘅。 我而家唔使啦，咁样咁样顺 住 佢，全部大家都系咁样嘅，系啦。 好啦，呢个名叫做咩？ 名系 Benny Ling， 我识读嘅呢个系， 系读得出嘅。 因为有好多名我哋唔识读嘅。 请问你哋有冇谂过搞网聚咧？如果有，几时搞？ 哦， 如果冇嘅话，点解咧？好期待啊！ 网嘴喎， 系啊， 你点睇啊？你斗先啊！ 网嘴我唔系潘少聪，边个人嚟啊？ 哇，佢真系我听最近潘少聪15周年， 我 知啊，佢真系哇， 佢哇， 居民有3000人，即系佢嘅会员， 佢有三次，我哋有3个人咯，啱啊， 唔系网嘴啊，咁我又冇谂过搞到咁大。 你我谂起另一个网友问我哋咧，另一个听众就问我哋，会唔会整翻个 Telegram 嘅 group？其实呢我都觉得 我唔系疆土应该 唔系 Telegram group 呢系佢系我諗佢系意思想一起听呢一个 podcast 嘅人喺度交流啦，即可能你听 有嘅 IG 可以交流。 我又未去到呢个状况要 开 Telegram。 唔系因为譬如有啲其他嘅 podcast 我知道佢哋 系嘅，即系佢哋会讨论嘅， 佢哋会讨论噶，同埋会预告佢哋将会系系讲啲咩 咁 啦。 我哋咁讲，我哋暂时 好多人我就 冇打算啦。 如果我哋 IG 超过10000个 follower， 我 乱噶，可能下个星期就 系10000啊，喂系就好啊。 我哋未去到 系咯，好似 搞一个 TG 嘅 group。或者網聚嘅時候有人嚟咯 ，OK， 唔緊要，唔緊要噶，我哋都嚟噶，十個人， 多謝你，但係 佢話唔緊要噶，你哋出樣就得噶啦，咁係 啊，好，即係我哋係暫時冇 諗 嘅， 有諗嘅， 好，跟住喺呢個 Mark Car Chan 2014 Mark Car Chan， 我哋係一個好忠實嘅聽眾，係 啦，咁佢呢個特登改100集問題，如果想移民，你哋會想移民去邊處？佢真係打邊處， 係啊， 邊處 係啊， 廣東人嚟嘅， 係。边处啊？ 系南海县嘅人士，请作答。 我都系会谂翻，即系我哋生活过嘅地方嚟拍摄咯。如果真系你咁问嘅话，英国咧就好多人去，因为好容易去，我唔会考虑。系因为英国可能首先我唔系话特别如果你话长住冇，唔系我冇去过，但系咧。我可能唔会揀，因为嗰度又成日好似落雨潮湿嗰啲 feel 啦，咁我都 系依家咁啊， 咁同香港好似喎，咁我又唔想啦，咁同埋加拿大又冻落雪冻到即系僵咁啦，咁可能因为澳洲都系阳光啲，我都系会偏向阳。 好，杨怡， 我应该都揀翻系澳洲， 因为我哋去过啊嘛，系咯。 因为澳洲可以游水啦、潜水啦，总之系一啲又可以揸车啦，符合晒我想要嘅嘢咯。 我嘅话，我会谂台湾或者加拿大。 点解咧？你讲下。 因为台湾就比较熟悉啲人。 系。 即系我个 亚洲 心有 个 谱啊， 系 即系我知道大约应该都系咁样嘅，当然啲文化或者好多嘢唔一样，但起码基本嘅我都系呢个 feel 啦，咁上下 同埋近啲香港嘛， 系啦。如果你翻嚟或者咩都方便啲啊， 系 啊。不过暂时我就谂我系唔会移民嘅， 你 暂时 系 啦。加拿大你去过咧？ 加拿大因为去过，知我就因为朋友喺嗰度啦，咁我系觉得嗰边头先你话好冻。我都试过加拿大雪山，是的真系好冻，但系有暖气。 咁都系， 即系意思嗰度系一个四季好分明嘅地方， 系 好舒服嘅。其实人类嚟讲系好舒服嘅，系咁。但系暂时都冇谂要移民。 咁啊 ，Mark Car Chan 系咪？ 系啦，你有唔系？我想问翻佢，咁你自己想去移民去边度咧？ 哇！你问佢大镬啦，好多 inbox 跟住。 唔系啊，而家已经好多唔介意啦。 佢同我就好熟噶啦，系咪？ 系啊系啊， 虽然我唔知佢系边个。 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 IG 嘅朋友啦 ，OK。 好，跟住呢个系咩啊？Cozy 咩啊？呢个 你自己 打你个 Kelly 啊， 系啊 ，Kelly 啊 ，Kelly，Kelly， 佢就问咯，如果你哋知自己净系得翻10年命，你认为呢10年嘅生活对自己同其他人嘅方式、态度、习惯会改变咧？有啲咩事你哋会觉得呢10年里边要完成嘅咧？呢个第一条先，佢有几条？ 呢个第一条先，你答先啊。 哦，如果得翻10年命嘅话，我谂我首先 系会点咧？ 我可能会分配下啲时间， 系做啲咩啊？ 即系譬如可能投，如果10年我可能快啲储多啲钱先。 哦， 吓，到最后5年嘅时候，我就疯狂去旅行。 哦， 再留翻最后嘅1年或者咩，就翻翻嚟屋企，即系同你啲朋友或者咩，尽量去亲近，然后就死。 唔系阿牛 inspire 咗佢咧，佢话要疯狂储钱，我去问银行借钱算啦。 唔使还，反正我都死啦，系咪？我借假 咁做，直情我即系唔想做， 系咁样， 尽量做啲冇做过嘢。 如果咁样啊，我都系会尽量，我会谂尽量食啲冇食过嘢。跟住咧，我就会觉得，我都系会尽量，善用嗰啲钱，但系我唔系储，我都系使啊。 因为十年都咪使紧晒， 即系快啲搵多啲钱之后，留一个时间去旅行。 咁我反而系觉得， 因为而家我嘅钱唔够，我想点啊嘛。 唔系，我反而系觉得快啲使晒啲钱去，等我死嘅时候啱啱好零蚊， 或者排好啲嘢咯。 系啊系啊， 即系排好啲你要处理嘅嘢。 但 系 佢话佢有问我哋个生活嘅态度有冇改变， 或者有冇啲对其他人对自己嘅方式会唔会改变？ 我嗱你咁讲咧，如果我之后就系十年就会死啊嘛。 你会翻去锡下你老母？ 会啊，十年啊嘛，即系我之后十年就死嘛，我系唔会变，反而 哦。Okay、 但系你话对人嘅咩话态 度、啊、方式， 可能我会放开啲嘢，冇咁躁嘅。 你好放开 嘅，唔系即系好唔咁躁啊。因为嗱，你如果嗰日觉得自己就嚟走噶啦，即系死啦， 边 栋 刀 枪 咧， 咪由佢咯，碌过就个碌咯，咁样碌饱佢咧，嗰啲系。 O K， 即系可能会嗱，我觉得可能会化啲嘅。即是但 放棄算啦，時間同你 我同你相反，我會再直接啲，因 為 反正我都死嘅， 直接鬧鳩佢係咪？整到你就 唔係，我會可能咧其實你到咗乜人生 階段，更加忠於表達自己， 喺人生嘅階段之後，你就會開始話覺得喂，我唔需要， 你唔中意， 我唔中意同佢交往，我就唔會同佢講嘢噶嘛， 冇嘥我時間。 但我可能會更加嚴重咯。 咁呢個平時阿牛嚟嘅， 係啊，我平時 係 咁。 你會唔會而家咁諗？ 我想我不会改变啲咩， 都不会点改变， 或者我会好似杨洋，我会再收集， 系咯， 即系而家可能我嘅应酬，其实哇讲系我近年已经推举紧一个本人啦吓，我唔想应酬，我就一定唔会去嘅， 系啊系啊， 无论你系咩点都好，总之我唔去就唔去，我再收集， 因为十年就得翻， 系啦。时间好多， 或者我会同一啲我可能即如果我心入边有结啦，我就想解开个结咯， 即 系假设啦，系啦， 即 系 譬如嗰个人同 或者我一直想闹鸠佢嘅，咁我就乘机就闹鸠佢啦，死之前 想闹鸠佢都捞闹鸠咗佢， 放开怀抱， 因为我平时唔闹人啊嘛， 因为我近年先系咁，因为我觉得以前我都会 真系， 佢哋叫我去咪去咯，咩一齐咯，但系而家我再 即系你已经用紧十年嘅态度啦。 我某程度上是受咗都姐的启发的 OK， 吓咁、啊、我都已经，喂时间是我噶嘛？ 我以为啲钱涌埋嚟， 我都好想， 我都好想系啦。 啲美金飞埋嚟，你唔接？ 我谂下佢下一个继续嘅问题系咩咧？ 佢继续系当你哋意见有分歧嘅时候，通常点解决？ 当我哋意见有分歧嘅时候， 系 好似冇乜点 解 决。解 决方法就系冇解决， 就系冇解决咯， 冇解决咯。 咁咪 再揾一个 balance， 再睇下一个点出嚟，大家都好啦，咁样啦，就算啦。 冇乜特别去解决， 冇咩特别， 又冇好大嘅分歧嘅，可能分歧梗有噶， 有嘅，但系未去到话要 要去二拣一嗰种啊嘛。 冇 二拣一， 我哋通常会有个三就好啦，就用呢个三啦， 系啦。 好似未去到咁咩 嘅，暂时未。 跟住佢有冇噶？ 冇啦，跟住有一个。录 broadcast 要讲咁多嘢，有咩办法养住把声？ 哇，呢个好似好专业 咁。你答过啦，你答过啦。 我 身 鼻身到咁都话养住把声。 你有冇养声啊？ 梗系冇啦。 我三个都冇养声。 喂，你唔记得你之前有答我咩？ 唔记得。 你咪话就系要食炸鸡啊，食薯条啊，就系唔养声。 因为我哋成日我啦吓，录音之前成日食 M 记。 唔系我哋咧，嗱讲真啦，话实啦，我哋冇特别去养声嘅。但系你话录。podcast 嘅时候个声音都有试过嘅，有一轮咧牛就话：，喂，你好淡，有冇咳咳佢啊？因为有阵时讲嘢咧会喺度卡住，同埋有阵时我都试过噶，都成日会卡，啱啱都有。 有， 但系你问我有冇特登去养声，我哋未去到咁高阶， 我哋未去到罗文咁样。 唔系最多咪停一停先，我咳咳先，咁样啦，即得啦，继续啦，跟住饮水咯。 我冇啦，睇我肾病都照肾啦，已经。 冇噶，但系可能人哋觉得好唔专业， 放弃。我专业，我收冇收钱嘅，俾钱我先专业啦，傻鸠年真系。好，另一个网友 咩名啊 ？Amber dot low dot cy。好啦，呢、這个问题其实我哋好似喺啲 podcast 有讲过。 唔紧要，再讲。 如果余生就系可以食一样嘢度过之后嘅日子，你会拣咩？ 好似有一次讲， 我哋有讲过。 但系 我 之前讲咩？ 我 再答 咩？我唔记得。 唔知食嘢嘅时候讲 过咪算咯。 系而家答杨怡就咁， 每次都 净系可以食一样嘢啫。你会拣咩？ 一样嘢嘛，系咪？我食麻辣火锅，好多样嘢喺入边。 哇好恐怖， 日日都食。 佢呢个我谂起，我之前翻睇一套旧嘅台剧，系讲出轨嘅男人出轨啊，犀利人妻冇错，唔知有冇人睇过，好旧噶啦，我屎忽人睇啦。佢有一个 point 咧，就系嗰个老公同个朋友讲，就我觉得咧，我个小三就好似麻辣火锅咁，佢汤底系一样嘅，虽然，但系可以加唔同嘅料落去，好新鲜。 啊，你话朱仙儿啊？ 而我老婆咧就系一碗饭，日日都系咁，好闷冇味。 你都可以街度犯到啦。 跟住之後麻辣火鍋可以食飯噶嘛，大佬。 跟住佢個 friend 就話咯，但係人係唔可以日日食麻辣火鍋，係要食飯噶嘛，咁啦。跟住佢老公係答，咁即係我同其他人唔一樣。 哇！佢好咩喎？終極啊！ 不愧係呢個出軌劇嘅天花板。 咁你嚟啊！ 我先啊，你先啦，你先啦，你講啊，一樣嘢。 我諗。 每次咧，歪歪成日你先咧，佢谂唔到讲咩。 好黎阳，你行先，你行 先。我先，我会拣鸡蛋。 哦，咁都系啊，你成日食鸡蛋。 因 为 鸡蛋咧，你好多煮法，你可以蒸， 哦、 你可以烚，可以炒， 有分析 嘅。因为先唔同嘅， 我闻到浸蛋味就 冇咁闷啊，意思系好多唔同嘅形态。 蛋系高级 嘅，系咯，嗰个鸡蛋冇话 B X 系啊？点啊？谂到未啊？ 其实我头先谂过饭嘅啫。 可以，娃娃系以前会添饭嘅， 但系冇餸咯，谂谂下， 系啊，冇肉嘅，你得咩？ 系， 咁你咪同别人不一样就系， 我就系同人一样。 好，大家可以送碗饭俾娃娃。 我谂个鸡嘅 ，sorry， 继续讲翻。 佢好中意食鸡， 系 系 ，OK， 好，下一个 Benny Ho， 开定 Ho 啊？ 冲出嚟啦，识读就 唔系 Benny 叫 H O I 系海定 海啊？海啊！ 请问你哋有冇实实在在认真咁谂下成立一个 YouTube channel， 又唔使出样，一个月两三条片都冇所谓，滚下滚下，始终都会有收入嘅日，有咗呢日就有更加嘅动力去制作好嘅嘢。 你答啊！呢、這个我当时睇到嘅时候爆笑咗啦。 因为呢个人问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 YouTube channel。 不过佢话我哋佢冇认认真真 实实在在。 嗱，首先我想讲咧，YouTube channel 咧，其实咧系一个影片嘅平台啦，影像为主嘅。其实我哋已经好唔专业咁样用一个另一个方法喺 YouTube channel 度滥 用咗佢。 咁你头先叫我哋咧就。有冇谂过实实在在，但系唔使出样，咁边个咪而家咁咯？嗱，你问我问真咧，其实 YouTube channel 咧，我系想有一个谂过认诶、可能做多样嘢嘅，系有片嘅，即系影像。 但你哋就要留意住啦。 但是并不是我哋个样。 但系等佢打破咗呢只新 game。 系啦，咁唔系我系谂过影一啲嘢，但系唔一定影我哋个样嘅，即系拍一啲嘢，系影像俾大家睇，但系唔系我哋样。千祈唔好对我哋个样去任何嘅幻想，因为我哋已经出咗样啦。其实我哋不嬲用。我哋三个嘅头像系一模一样嘅。 有一次咧，我哋有一个做嘢嘅一个同事咧就话：，哇，其实咧你哋嗰个卡通同你哋嗰个样子真系好似，你出街会唔会俾人认到噶？ 系啊，佢咁讲， 唔系啊嘛。 咁 其实如果我哋真系三条友咁样出街，而有听众系细心见到，可能佢真系觉得，咦，呢个咪嗰三个人？ 唔系， 阿牛，你要戴翻个头箍先。 哦，那个头箍只喺屋企戴。 其实屋企实咪佢喺澳洲戴过， 出街因为澳洲冇人知啊嘛。 系 鬼佬会嚟。 哇，呢个 Chinese girl 都戴住一个猫头箍。 冇错。哦，那個頭箍韓國買 的，其實 好啦，係咁講啦， 加佢加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我哋係有 YouTube channel 嘅，你可以 記得去 subscribe 我哋啦。 但你問我係咪真係用到你呢八個字實實在在認真真咁咧？我哋又真係冇嘅，即係所有年嘅。 除非我哋真係失業啊，好得閒啦， 唔想咁樣，係啦，冷靜少少， 得閒嘗試下買向呢個方向。 我哋就 如果你發現我哋好得閒，每一次更新都好準時，又好多 YouTube 片嘅話咧， 應該冇咩 撈。唔該你快啲貨金俾我。我哋啊，嗰一排可能我哋好冷穷， 哇，真系好冷得闲咯。 我哋会点讲咧？尽量啦，我哋吓 试下啦，或者 我都有催促下吓，唔好打机住，可唔可以 upload 下，再 upload 多少少旧集数，唔好停一停啦，即系多少少嘢啦。咁啊，未来唔知啦，可能呢个听众系觉得我哋发展喺 YouTube 会再多人识啲，所以佢咁讲咯，唔出奇嘅。 我要用阿妈有咗第二个入边姜涛话啊，去搵食噶嘛， 做餐厅，我哋并唔系餐厅。好，下一个。呢、這个名字我照读啦，佢系雕多吓多蟹，佢真系 D I U 啊！想问你哋究竟系执行能力强嘅人，定系拖延症末期嘅病人呢？如果系执行能力强嘅话，你哋嘅日常生活习惯系点嘅咧？ 习惯， 习惯， 我即系 daily。 你讲， 我系执行能力强嘅。 OK， 我并唔系拖延症嘅，咁就 Y Y 拖延症。 我又唔认为，我觉得 Y Y 执行能力好强。 但是有些人很想拖延，我想打出他。 不是的，他做事很拖很執行能力很强。 我不是跟他做事嘛。 我是。 你几时买内心 是未啊。拖延症。 我想我是拖延症很强的人。 是吗？你买东西的时候是執行能力强的人。 买东西的时候。 但我很少买东西。 OK，我觉得咧，呢个拖延症嘅末期病系咪？佢话 系你咯， 我并唔系拖延症 嘅 末期病，我系拖延症精神分裂病，即系有阵时候我去一个角色，有阵时候我抽翻出嚟翻，有24个唔同嘅拖延症， 系 啊，某啲嘅东西咧，我系好拖延症嘅，尤其是个人嘅事情。 但系 Y Y 有好多嘢咧，拖到某一下，突然间嘣一声就做咗噶啦。 因为可能已经去到顶点 了、嗯、 我同你哋有少少唔同，我是一个好睇情绪嘅人嚟嘅，即可能呢样嘢如果我一个情绪系 OK， 我就可以做得好快。即例如佢话我想买嗰样嘢，系啦，系啦。但有啲嘢咧，我想逃避，我咪拖延咯，系啦。 咁 咧， 大家都系冇拖延嘅， 有嘢拖延。 系啲咩类型？你会觉得你自己有拖延症咧？ 我想是一些情感上的 东西。哦、,OK,OK,OK,OK。 有拖延。 心理 的。舍得咯，是啦，会的。 Okay、 但是你说物质我又不觉得。 对，正常，没说拖不拖延或者没正常。 应该要抌的我都抌 晒。哦，他如果是抌的东西他是非常之积极执行的。 他说要我们讲一下我们每日那个日常嘛。 生活习惯。 是啊，讲少少啦，他们几点 起 身 那 些。 咁啦，嗱， 以前嘟姐讲过的。 是啊，他讲过好像。我唔系都啫，好难做到佢呢、這个未修炼到佢嗰个道行啊。歪歪又话过我咧，你而家唔好似你而家唔赖床嘅，咁我觉得 我老人模式佢有啲 系、 哦、开始有少少佢 系啊。我咧以前系好赖床嘅，即系瞓到最后一下都仲想再瞓。 我知道啊，我十岁嘅愿望就系想迟啲起身， 想瞓晏啲啊。咁当时我咁讲，但系我发现近我谂都系呢几年咧。我就算冇闹钟，我都八即平时起身嗰时起身，当然系惯咗啦个身体， 哎、身体机能 系啊，我好难再瞓到十一点、十二点仲瞓紧，除非之前嗰晚 系通顶， 系啦，但系都好难啊！试过咧，我四点几、五点先瞓咧，我跟住擘蛋都系十点啫。 OK， 即系嗰个 老人 煲嚟，系老有少少，同埋我起身冇乜赖床咯， 系、 即系我起身就屌起啦。 嗱，我系咁好奇怪嘅，我咧系其实咧，我可能八点几九点我就已经醒咗啦，但 系好起身啫个人， 但系我唔想起身咯， 继续瞓喺度。 我有一个拖延就系想喺起身，即系唔想去面对做嘢住咯，可能会 面对嗰一日， 但系我会好早起身，俾一个时间自己 hea 一个钟先起身咁咯， 即系喺个床度缓冲耐啲先起身。 系啦，但系就都会比 Y Y 早，系啦 佢一反。 嗱，我想澄清一下先， 系 我咧其实就未去到阿牛嗰种咁嘅，即系话习惯咗都会咁起身，会，但系我意思。你问我，我仲系好中意瞓觉嘅。 佢系佢好中意躺下， 即系咧，我好想瞓耐啲嘅。如果唔系有嘢做咧，我系由佢瞓嘅。但系咧，我其实咧，我咧就如果系真系有嘢做咧，我系即系譬如你话要好早起身做嘢咧，其实我系可以，而且唔会拖延嘅。 系系系， 反而我系咁嘅。但系你问我，你完全放即系。open 冇嘢做嘅咧，我真系可以继续瞓赖赖赖赖嘅。 死咗，然后我就佢咪死咗。 系因为我会不停咁反复起身，反复起身瞓，即系醒咗就瞓。 好起啦， 就 中瞓啊！ 拖延其实我系赖床都好紧要嘅，真系都 赖床嚟讲 ，Y Y 系末期噶啦，死得噶啦。如果你净系赖床呢个 point 嘅话， 咁咪搭咗佢噶啦，系咪？ 搭咗啦 ，OK， 嗰啲咁卵长咪搭咯，系好啊。跟住 lonely 底间 blue。你哋有冇谂过，假如有一日再冇题材，可能会关台嘅话，会唔会好唔舍得？ 你带佢啊！ 首先 touch wood 啦，我哋暂时都未话冇题材，就算冇题材，我哋咪唔录住咯，唔会关台嘅。 关台系咩意思？ 即系唔知啊！ 即系亚视咁， 即系 罗林嗰个 系不死噶，亚 视永恒咯。屌你， 罗林嗰个喺度熄咗， 连一个 台徽 出张 flip 都冇，屌唔会咯？会唔会唔舍得？咁梗系会唔舍得啦。如果你讲紧话，我哋唔做啦，即系停止啦。 嗱，我哋唔舍得，可能系因为原来好多听众系听我哋嘅节目，就算我哋关咗啊，好啦，你话我哋冇。冇录节目啦，但系旧嘅集数都可以听噶嘛。 我谂最多系我哋冇更新咯，可唔可以咁？未去到关台咧，嗱，你睇正关台嘅 terms 就可想而知佢嘅 好严重啊。 系啦，佢太认真啦。 我打一答佢啦，再即系我觉得咧，你问会唔会冇题材唔做嘅，可能会慢啲咯。 系少啲更新， 可能真系会慢啲，因为题材嚟讲，你始终我哋讲咗咁多嘢，一定会唔同噶嘛。 但系每一日都会系新一日， 可能 一定有新嘅。 或者我有谂过，如果真系冇晒题材，我哋会唔会有第二啲嘢加入，或者啲唔同嘅嘢咧，或者可以第二啲嘢噶嘛？ 例如我哋会，我哋从来冇访问过人， 或者可能 系可以， 我哋得三支麦点访问人？又嚟啦， 一定呢支麦佢嗱，你唱啊， 系 啊， 中我谂去到我开始。即系录到一半啦，而家一百集啦，到可能六十几嘅时候，其实有朋友见我，咦，你仲做紧，即系仲继续紧，已经有话啊，咁你搵人访问下啊嘛，或者搵啲人讲下， 有啲人都问过 嘅。你话我哋得三支麦，但我哋个录音器材可以录到四个人嘅，所以系唔需要担心 呢 个问题嘅。 可以考虑，但系可能 真系冇 几时咯，因为又要配搭嗰啲人系得闲嚟啊嘛。 同埋我 系 谂紧，咁我哋访问啲咩人先有兴？我访问我 friend 听嚟做咩啫？ 唔系我嗰日都有遇到一个。都算是 YouTuber 的朋友啦，但就不是说很红那些，但是很专业的。他就说，哎，我呢同我有一个朋友傾开，原来佢又听开你哋嘅 podcast 㗎。佢话，不如 你哋完成下咁。 佢话你哋如果你唔介意，不如你哋如果你哋唔介意出样，就不如嚟我哋 channel， 我可以访问你啦。咁样。 介意啊。 係。跟住佢又再讲过。 佢好 nice 嘅。 好 nice 嘅。你哋可以嚟。 我觉得如果我哋真係要被访问出样呢，我哋可以 keep 返我哋嗰个。 哦当然啦，係啦。 嗰个成 程。我有考虑过，但係暂时睇下点。 咁佢都有讲，不过你都可以你邀请我哋嘅，自己邀请佢嘅，我哋访问翻 佢 嘅， 互相可以访问下。 其实嗱，我咧我系有谂过访问人嘅，因为我都好中意睇嗰啲访问嘅片啊，觉得哇嗰人都几得意问啊。 有时我好想，譬如我会去谂啊，如果譬如假设我邀请一个，譬如我哋好中意电影啦，如果系譬如有电影相关嘅人访问下佢， 都想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咁样都几得意嘅。 系，但系我会有一个担心就系，我会谂自己啊，我系咪真系一个？做到访问人呢个角色咧， 咁我哋嗰啲未去到咁 高，我哋唔使谂得咁咩嘅， 系好下一个 Edward 系咪咧？啊唔系，唔系 Edward， 系睇我捞下个字 ，Eric W Y W 820。当初构思做 broadcast 到正式录第一集，系咪考虑咗好耐？如果当初放弃嘅话，人生会同依家咩唔同咧？ 阿牛答先啦， 我哋由谂到真系落，好似都唔系 好 耐，因为咁啱我谂完，不如做下啦。咁然后杨怡话好，我都想试下。 唔系当时咁啱我睇紧啲 YouTube 介绍， 咁啱咯。我谂我哋可能由谂到真系做，可能 唔 系 好耐 噶，个礼拜、个几礼拜、 一个月内咯， 一个月内咯。 因为我哋要搵架撑， 系咯架撑啫，即系 set up 啫， 试一试啦。 当时就系有问过嗰个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系买啲咩器材，咁佢又建议咗我哋。 所以唔系好耐，因为对我哋嚟讲都系试下柴娃娃咁啫，又唔系认真考虑咁样筹备半年咁样冇嘅， 冇咁 一个月内啦，我哋就已经由谂。话做到真系录咧，都系啦，好快嘅啫。当时 第一次仲录咗两三集， 因为我哋试好似咁样，好似唔系几好。 唔识啊嘛， 加上讲下好似停咗，大家唔讲嘢。 我觉得唔识唔系话技术上，我哋要整啲咩麦嗰啲，嗰啲你其实揾人问就知啦。 系啊， 但系我觉得系个内容里面我哋讲啲咩啊？ 系啦，系咪咁讲咧？点样讲下大家停咗嘅？ 系啊，因为 系咪你讲？ 系啊， 唔知讲咩或者 系啊？ 你而家成日觉得我哋好嘈，成日搭声，但如果你谂下你听。个节目等好耐，对方先讲一句嘢， 咁 你 广播剧咁咯， 会唔会好奇怪呢？同埋有时候我听到某一啲 podcast， 好似读稿咁，你又中唔中意呢？ 因为可能佢准备咗一啲字咯， 嗰啲系短篇，好似好啲，即系我嗰牙讲讲咪读噶咯。 但系佢系互动，好奇怪喎。 如果互动讲稿，你觉得又点咧？系啦，咁 佢话咩话？如果唔做， 如果当初系放弃，即系我哋谂啫，冇做到，人生同依家有咩唔同？ 你又觉得有咩唔同？ 唔使录音， 系瞓晏啲。 Sorry， 翻翻嚟先。 你系咪咁啊？ 有咩唔同？ 系啊，你讲啊，你觉得咧？ 冇咩唔同，真系冇咩。 马照跑，冇点照。 哇，好有量又嚟。 杨怡讲啊，杨怡讲， 我觉得冇咩。 你觉得冇咩？ 使少咗啲钱咯。 有几多钱咧？冇乜嘢嘅。 呢度都几千蚊嘅。 啲时间咯，我谂。 唔系，我都觉得系时间嘅。 我觉得时间其实咧，大家 成日时间就 系 金钱 嘅。大家成日都催咧，其实我系好有压力嘅。即系首先我又要剪啦，剪完之后就要画公仔啦。其实我付出好多时间嘅， 整好多嘢。 系啊，咁 即系如果大家唔吹嘅话，我当然会。 但系而家少咗吹，我觉得有。 但系大家唔吹咧，我又会谂：咦，点呢排冇人问我哋系咪更新？ 系咪冇人听咧？已经走咗咧？ 系啦，咦，哎呀，成之前有条友话个 round 听，而家冇留言。 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哋有一个即系做开嘢嘅朋友咧，咁啱嚟我哋 studio， 我哋当时准备紧啲挥春啫嘛。佢话：吓，你哋已经好多嘢做，点解你哋 仲要搞挥春？ 仲可以做到呢啲嘢嘅？跟住之后，娃娃就话：你问下佢啦。跟住我都话， 系因为当日我都系娃娃就话：诶，杨怡我想搞，吓仲搞到挥春咩？ 杨怡个人咧就系咁噶啦，即系咧佢咧我嗱你问我啦，即系佢讲呢个问题咧，其实我想讲嘅 系 如果唔做咩改变咧，可能咧会多啲 打机， 唔系都冇乜，其实打机都好少时间， 滑板嘅技术都更加高。 跟住我会觉得咧即系其实我哋而家都系大家都系有一个正职嘅。咁而我哋系用一啲空余嘅时间做呢样嘢，而嗰样嘢系冇钱嘅。咁但系我唔系话因为要喺呢样嘢度搵一啲钱啦。如果系嘅话，我哋更加应该努力啲啦，系咪先？ 更加努力啲， 更加实实在在、认认真真 搞一个 YouTube channel， 然后第一句就叫大家货金啦，系咪？ 唔系，但我系想讲系因为我哋做开而觉得呢样嘢又几有趣，而我哋咧嗱，我通常都系觉得如果呢样嘢对呢样嘢冇任何好大嘅期望，而佢收翻嚟有一个咁样，大家原来有啲人系听我哋，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噶啦。即系我觉得啊，有啲人咁听你哋，或者有啲人 at 你 IG 或者赞我哋，或者同我哋交流啦， 或者闹我哋，我都接受嘅。 系啦，咁我就觉得咁杨怡就系好得意嘅，佢咧觉得系我哋要整啲嘢，即系可能当系一啲同我哋嘅听众互动啦。咁其实我觉得。我成日都会讲噶，唔得闲咧，我哋唔好搞啦。或者我今个星期真系好忙，我哋搞唔到。咁冇人要一定我哋嗱，我哋又唔系话哦，你俾咗钱，我一定俾呢个服务你嘅人。咁、如果你系俾钱，而我哋一定要咁样服务，我一定会做。但系如果系冇呢个包袱嘅话，咁我唔得闲，我真系唔做嘛。咁但系杨怡就会觉得，不如唔好唔做啦，即系会谂过，佢就会觉得好可惜嘅唔做。所以挥春嘅时候咧，我哋好忙，跟住佢都系都要实行，咁我都会。即系帮忙一起实行啦，我就想即系佢系会一定会做，谂咗就做嘅人嚟嘅。咁我都好欣赏，即系坚持落去做啦。大家都有咁，我都希望即系做嘅时候大家有啲回报啦。即系可能嗰啲有一啲朋友咧，最近就会货金我哋啦，发现咗有啲货金。其实我哋一直都有摆货金嘅，不过就冇好似啲人咁样就，快啲货金，我哋有个 Q R 喺个画面嗰度。因为我哋又唔想系因为好似要搲银嘅感觉嘅。不过你有少少嘅支持，我哋会谂下多啲服务咯。系啦，如果唔系都系坐低斋饮嘅啫， 斋饮静饮上 镜。即系暂时嚟讲咧，佢未系。好嚴重咁干擾到正常嘅生活，不過咧， 咁如果你發現我哋冇更新，咁就體諒下。 可能真係好忙嘅，咁但我哋都好想，因為我哋唔想 at 咗我哋或者加咗我哋嘅人咧。失望， 我又唔 係 因為失唔失望，我係覺得做呢個節目嘅同時咧，可能我哋都得到一啲嘢咯。 有嘅，好有趣嘅，識咗好多唔識嘅人咯。 即係例如飲洗頭水嗰啲，我都覺得好搞笑嘅，係咪？ 你有冇 聽住呢一句？聽住呢一句， 有冇其他嘅感受？即係對於咁樣。 我是觉得首先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留言啊，讲这些东西又讲到可能外国会听啊，我就觉得吓、我都是屎忽痕咁样讲一些东西，然后外国人觉得很好听， 或者 很 有趣， 令到他们开心了啊。 是啊， 我主打是想这样的。 咁这个就是你想要的。 是啊，中间我有一度会在这里想，怎样可以再做好 啲 咧，再点样谂啲题目啊？讲呢啲好似好啲，会认真啲定点样？咁但系后来我觉得，算啦， 我觉得做翻我哋自己 系啊，算啦。 或者你想再做啦，咁样 系啦。咁然后 谂到咪做咯。 总之有只要有啲人 inbox， 所以好中意听你哋，好好笑就觉得够啦。 或者交流下啦， 因为我就系想你听咗笑下，开心下就好 啦。 可能你差唔多收工听嘅， 或者你笑我哋讲啲嘢都得。 系啦，可能你收工听轻松笑下，或者可能你翻工好闷，帮 助你睡眠嘅， 觉得我哋好想笑，帮到你瞓觉或者冲凉你都要听嘅。咁我都觉得都系一个功德嚟嘅，咁样。虽然我冇瞓觉，即系我觉得咦，你令到人哋笑都好啊，即系 OK 啦。 最近有一个人 inbox 我哋咧，就话提我哋记得买 Tanya 嘅飞去睇。 唱会。 但系个问题系咧，佢好 记得我哋， 佢记得我哋演唱会讲过，我哋好中意佢，又同佢 say hi， 仲曾大买咗飞，就佢冇离开又取消啊。 系啊， 演唱会嗰集又讲翻。 系啊，而呢个听众咧，系货金俾我哋嗰个人嚟嘅，第一个 都留心咯。 佢真系好好咯。 嗱，他人飞梗买咗啦， 好啦， 系啦， 6月25 记得大家都快啲买，好似仲有好多飞啊。 唔系，咁明白嘅，佢其实唔系一个好 hit 嘅， 香港唔 系 好 咩？明白嘅，但系我哋买张 A4 纸， 系啦。 我头先我哋讲讲下又讲好长， 一 发觉好长啦，已经 讲咗一张 A4 纸。 我可能真系无可奈何，我知道大家可能唔系好中意 听。呢个系100集 A。我哋100集 B 1018.9 唔出101018集 B 可能有机会咧呢一个集数咧 100集 C 可能系最少人收听嘅都唔紧要嘅吓， 我哋考 咩牛年行大运一样， 我哋考虑系100集嘅话一次过可能分。 系咯， 出物少少， 同埋我都好希望， 即系 因为大家都问咗问题，我好希望可以回应。 我都想每一个人答下佢嘅， 系认真地回应。 费事再 好认真，头先佢讲过实实在在，认真真咪就 系 咁咯。 系啦， 系啦。可能平时我哋 I G 系唔会 D M 翻嚟， 有时咧我哋系讲讲埋少少先，有阵时系好扑街嘅，我哋系冇应你嘅可能。 系， 即系你可能留咗个言，讲啲我哋冇应你。 我哋有睇咗， 我哋 inbox 又冇答你咁样。 我哋三个都会有一个人睇嘅，即系始终会有一个人 睇嘅，但系我哋好懒咁咯，系衰嘅，所以今年。 好， 我哋下一集再讲 B。 好啦，拜拜。 Yo, what's up?